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51集，唐默走到壁炉前，抬头看向那个挂在墙壁上的地底人头颅。他先看了一会儿，最后拿出小刀，一手抓着地底人的头发，另一手用小刀把这些头发小心翼翼地割下来。做完这一切后，他回到沙发前，把这些头发放进了坛子里。5分钟后， 一坨快要腐烂的地底人的头发，啊呸呸呸！ 连这也不行，唐默没有再去尝试把那个地底人头颅的其他器官割下来，再放到坛子里。这个坛子对被放进去的物品的要求似乎很高。如果唐默真的是小红帽，那他本人就是地底人，他只需要把自己随身携带的东西放进坛子就可以得到食物。但他不是小红帽。 马里奥的帽子应该算是地底人王国的东西，火鸡蛋是从大鼹鼠那儿得到的，蚯蚓的眼泪是蚯蚓的，他们都属于怪物。 这三样东西是唐默从黑塔游戏里得到的奖品道具，其中唯一能派上用场的就是马里奥的帽子，但唐默绝对不可能把一个精良品质的道具放进这种坛子里，就为了换取一个地瓜。唐默已经想到了办法，他从口袋里拿出红宝石，直接举到头顶，戴上了马里奥的帽子，不逊色于黑屎地瓜的恶臭扑面而来。唐默立即屏住呼吸，他目光凝重地看向狼外婆家的壁炉。过了3秒，他大喝一声，忽然一头撞向壁炉墙壁。咚！第一声是脑袋撞墙发出的响动，第二声是一个假牙套掉在地上发出的声音。 这墙未免也太硬了吧。 唐默揉了揉自己的头，把马里奥的帽子摘了下来。他俯身捡起地上的假牙套，这是一个又黄又旧的假牙套，牙缝里还沾着一点没吃干净的巧克力。唐默连屎一样的地瓜都碰过了，还能怕这东西？他面不改色地捡起牙套，扔进粉色坛子里。1分钟后，粉色坛子再次放射出5颜6色的光芒，彩光消散，一根无形的线从坛口出现，直线划过的地方，坛子变成淡淡的黄色。这不一样的地方让唐默心中一动。当整个坛子都变成黄色后，一个黄灿灿的东西从坛子里一跃而出，蹦到了唐默的腿上。 一个老鞋匠用了70年的脏牙套。 坛子上浮现出这样一行字。很快，黄色消退，坛子又变回了粉色。这块砸在唐默腿上的地瓜有成年人的手臂大小，是又粗又长的一根。地瓜看上去和地球上的没有任何差别，只是香味淡了一点。唐默已经一天没有吃东西了，但他看到这个地瓜却没有什么食欲。唐默拿着地瓜走到厨房，找到了一个盘子，将地瓜放上去。做完这一切，时间才到下午3点。唐默思索片刻，又戴上了马里奥的帽子，砰砰砰地撞了2次墙。第一次掉出来一面破损的小镜子，第二次掉出来一只吃了一半的鸡腿。道具马里奥的帽子，精良品质，佩戴帽子用头去撞击坚硬的物体，有一定几率得到神奇的宝藏，掉落概率最高为 10%。 唐默在得到这个道具后就试验了它的作用，佩戴马里奥的帽子时一定要用最大的力气去撞击坚硬物体，比如墙，这样才可以掉落物体，而且掉落出的东西稀奇古怪，从来没有一个定数。 被黑塔通知要参加攻塔游戏后，唐默没有浪费过一天时间，每天晚上都会戴上帽子用头撞墙，看看能不能掉出所谓的宝藏。帽子的使用限制里并没有说他每天可以撞击多少次，但唐默亲身实验后发现，这顶帽子一天只会安全掉落三次物品，前三次的全力撞击已经会使唐默头晕眼花，感到身体不适。如果再撞第四次，他能够确定这个帽子会给自己的身体产生负面影响，撞的次数越多影响越大。所以这个帽子一天几乎只能使用三次，而且掉率感人。从得到帽子到现在，唐默一共撞了34次墙，没有一次掉落出有用的东西。有时候是一块脏抹布，有时候是一块看上去毫不起眼的小石子儿。唯一有一次掉落出一把镶嵌七色宝石的精致小刀，唐默惊喜的两眼放光，赶忙把小刀捡起来。他还没尝试这把刀能不能削铁如泥，一行字便浮现在刀柄上。 道具：白雪公主削苹果用的小刀，拥有者唐默，品质垃圾，等级5，攻击力差，功能挺漂亮的，限制不需要限制。备注：白雪公主说， 你家吃苹果还削皮呀？ 唐默心想，我家吃苹果还真削皮。本来唐默还不死心，怎么说都是白雪公主的小刀，哪怕不用来削苹果，或许也有点其他作用，不至于是垃圾品质。直到他的手指不小心碰到刀刃，唐默心里一惊，大脑还没反应过来手被刀划伤的痛感，视觉就先看见这把刀突然断裂成了两半，啪嗒一声掉在了地上。这把刀连手指的硬度都比不过。马里奥的帽子到底有多坑，可想而知。手里捧着地瓜，唐默走向了那九个地鼠大洞。怪物山谷里一片寂静，狼外婆住在最深处一座大山的山腰，其他那些猩猩怪物、猴子怪物都住在山谷中央的盆地里，和狼外婆的屋子隔很远，几乎没有交流。唐默隐约感觉到，狼外婆在怪物山谷里的地位似乎有点不一般。狼外婆的菜园比其他所有的怪物都大太多，唐默刚进山谷的时候，看到每家每户的门口都有一片菜地，都是十分普通的小菜地，类似于农村人家在自家门口随便种点东西填填肚子的那种。唯独狼外婆的菜地占据了一整座后山，这座山上只住了狼外婆一个怪物，所以后山上所有的土地都被他开垦出来用作菜地。沿着山道往山下走，大约走了10分钟，唐默离开了菜地田，走到了那九个洞口前。从山上的小屋往下看，这九个黑漆漆的大洞突兀地出现在光滑的山壁上，与那整个怪物山谷的环境很不协调。现在到了山下，唐默站在大洞和菜地中间，背后就是狼外婆居住的那座山，面前是九个不知有多深的地鼠大洞。九个直径3米的圆形大洞横着排成一条直线，嵌在山壁里，从左到右一字排开。从洞口往内看，只能看到1-2米深的地方，再往里被笼罩在洞穴昏暗的光线里无法看清。游戏规则第8条，播种前地鼠只能在洞穴内活动，狼外婆回家后才会进行播种，所以现在这些地鼠不可能离开洞口。唐默小心翼翼地走进这些地鼠洞，他将地瓜放在洞口外，自己从第一个洞口走到了第9个洞口，观察这些地鼠洞穴。每个洞口的地面上都有一些爪子刨地的痕迹，4只爪子 五根指甲，每根指甲的宽度大约五公分，被爪子刨开的地面都会出现一道道深深的挖痕，最深的一道痕迹有半米深。 怪物地鼠的个头至少有两米，爪子的力气很大。 看着这些痕迹，唐默心想， 这些痕迹是黑毛地鼠造成的还是金毛地鼠造成的？ 每个洞口附近都有几根金色和黑色的毛，黑色的毛更多一点，但无法辨别出那些痕迹到底是谁造成的。 毛的长度和外形都一样，如果是这样，金毛地鼠和黑毛地鼠的个头大小或许也一样。 唐默没有进入洞口，他尽可能地站在最靠近洞穴的地方观察里面的东西。 假设金毛地鼠和黑毛地鼠都能造成这种痕迹，那他们的攻击力可能不逊色于那两只猴子怪物，甚至可能会更强。 唐默沉吟片刻，走到原地把地瓜盘子端了起来，走向九个地鼠大洞。第一天金毛地鼠出现的概率是 40%， 黑毛地鼠是 60%。 唐默不打算冒险，他并不知道这两种地鼠到底长什么样，有多强的攻击力。一共有七天的时间，接下来六天他都可以去抓金毛地鼠，安全起见，没必要在第一天就急冲冲地开始任务。如果引来的是黑毛地鼠，那唐默就会陷于被动，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。唐默现在知道的信息还是太少了。唐默随便找了一个洞口，他选择的是第五个洞口。他站在洞口旁，抬起手腕，看着手表上的时间。秒针滴滴答答地走过表盘。三分钟后，当分针直直地指向12的那一刻，唐默动作迅速地把地瓜放进了洞口里，同时扭头就跑。他以极快的速度跑到了10米外的一颗大石头后，然后抬起头盯着第五个洞口里的地瓜。当六点钟一到，怪物山谷里上一秒还是阳光灿烂，下一秒突然变成了黑夜。怪物山谷里没有太阳，唐默来了一天也没找到光源，但是怪物山谷就是有阳光。早晨六点阳光准时亮起，下午六点阳光准时消失。现在六点到了，黑夜降临，漆黑的夜色笼罩在寂静的山谷里，月光暗淡，微风吹过，没有一丝动响。唐默的眼睛死死盯着那块大地瓜，他身体紧绷，等待着那个怪物的出现。游戏规则第七条，玩家与食物没有站在同一个洞口，金毛地鼠出现的概率为零，所以出现的到底会是黑毛地鼠还是什么都没有？三秒后，一道砰砰砰的砸地声从第五个洞口深处传来。唐默睁大了眼睛，他挺直上半身凝视着洞口。下一刻，在黑暗洞穴的深处，一个庞大黝黑的身影轻轻地在洞穴里晃动着。忽然，一只漆黑的爪子一把拍在了金黄色的地瓜上，黑色的怪物爪子一把掐住了地瓜，他的指甲划过盘子，盘子立刻碎裂成粉末。他捧着地瓜咯吱咯吱地吃着。安静的夜里，嚼地瓜的咯吱声十分刺耳。唐默屏住呼吸，认真地看着那个未知的东西一点点把地瓜吃掉。当他吃完地瓜后，他突然抬起头看向藏身在大石头后的唐默。唐默心中一顿，没有逃跑，他隔了10米的距离和这个东西远远地看着。黑毛地鼠站在洞穴里，身体和黑夜融为一体，一双绿色的细小眼睛穿过夜色直勾勾地盯着唐默，眼神冰冷，忧虑的颜色里隐藏着一股血腥的味道。一人一鼠隔洞相望。5秒钟后， 黑毛地鼠一脚蹬在地上，转身跑进洞穴。他跑得极快，沉重的砸地声越来越轻，最后消失。唐默依旧站在大石头后，等了5分钟，确定那只黑毛地鼠不会再回来后，他谨慎地走到第5个洞口前。地瓜被吃得干干净净，没留下一点残渣。盘子被黑毛地鼠一巴掌拍碎了，只留下一点点白色的粉末。粉末与泥土掺杂在一起，不仔细看，根本无法看清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